冇錢買酒啊！我今晚啊點樣過啊？冇錢買煙啊！我今晚又點樣過啊？要食西北風啊！講理想又有乜嘢錯？ 哼，係咧，即係講理想有咩錯咧？即係重陽咁樣唔做戰男都唔會有錯啦，係咪？咁你講到明㗎嘛，逢係星期一係公眾假期，我就做那些年㗎嘛。 孝子啊， 咁樣係先。咁那些年呢，即係其實呢，我成日講諗住出書㗎嘛，講真係好緊要㗎嘛，講真。咁我會將一啲我以前見過嘅嘢，咁其實喺坊間係冇人講過嘅，因為即係親身經歷嘅就更加冇啦。咁啊，我有時會講下以前有啲咩玩啦，有時候我又住喺邊度見嗰啲咩見聞啦咁樣。 嗯， 呢次咧我就我記得上我前有幾集咧就講過下我住喺下沙嘅日子。 係係係，好似我同你做 嘅都係。係。唔係，我諗住那些年以後都係你做噶啦。 好啊。 咁樣因為呢啲正經少少噶嘛，係咪先？咁啊，但都係內容都係唔正經嘅啫。OK， 咁呢次不能不講我去第二次去住嘅地方。 嗯， 咁啊，呢度系一个圣地嚟，其实 边度啊？ 就系呢个湖背新村。 哦、okay ， 啊，你如果你同我跟我做过或者网友都知道我以前住过湖背啦。 我去过添，而家。 啊，咁你嗰次去食饭啫，唔关事。 食饭啫嘛，好多而家好多海鲜噶。 啊，嗰度一路都有海鲜嘅，咁、okay、都可以论下讲下嘅、嗯。即系点解当时会住湖背呢？就是、因为我以前成日讲我有个契细妹噶嘛。 嗯。 嗱，佢咧就住喺湖背嘅，咁啊住喺嗰啲出租屋啦，嗰啲系细细间，即系六七层楼高，咁就点样咧？咁啊住喺三楼至四楼度啦，咁样，咁啊佢我呢个妹咧就租咗两房一厅， 嗯， 咁咧就我自己咧，即系佢自己同佢男朋友同居啦，吓咁嗰阵时候，咁佢开多咗间房，就俾佢个妹，即系我契妹个亲妹妹瞓嘅， 吓、 但系。冇人交租唔得㗎嘛，係咪先？咁因為我呢就可以一個星期只係嚟一兩次啫，其實我唔係嚟得好密嘅啫嘛。咁佢問我肯租，佢用個好平價嘅價錢租俾我，仲包埋水電添。 係 咁、樣，我嘅價錢唔係好多記得啦。我記得講當時佢租嗰時候呢就千幾蚊嘅。 係、 我係只係俾個尾數，同埋包少少奶費啦咁樣。咁我嗰時喺下沙呢就搬咗部電視機過去呢個湖背。嗯、搭埋的士，咁啊惨到咧，一蹬得紧住个头，个电视坏埋。咁、我又抬咗啲架差过去啦，其实冇一件用得嘅。 系、 可能已经喺下沙嗰度用，已经太粗啦，用得啊咁样。咁啊要重新买过啦。咁、即系我点解会住喺湖背咧？ 平系咪啊？ 一来平啦，但唔平啊， 嗰年代 唔算平嘅，一千几蚊。因为嗰时候，我记得我以前租，即系我完咗之後咧，跟住我租水庫一間套房咧，都係五嚿水嘅。OK， 咁而家我都係俾500蚊到啦，咁500蚊到啦，我唔好記得價錢好清楚啦。因為咧當時咧我就除咗會得閒去滾下之外咧，咁我都仲要會去啲 disco 溝女嘅。 係 啊，咁嗰時就係嗰啲咩838啊，咁嗰啲咧，即係而家嘅 Busta 即係牛油嘅地方啊，咁啊去嗰度玩啦。咁你知咧，當嗰陣嗰個年嗰十幾年前咧，十幾廿年前咧，咁咧喺國內咧喺深圳咧，溝女係好容易嘅啫。 嗯 啊，但係咧你租酒店咧，你又好驚嘅，即係唔淨止我驚啊，甚至係嗰啲女仔都驚嘅。嚇，即係冇而家咁容易上酒店嘅， 因為隨時冚期。 因為我哋如果譬如我哋要玩，都要住喺啲附近嘅地方啦。以前嗰啲酒店，喂，以前酒店五星級好撚貴嘅，唔同而家啲五星級反而係平過以前嘅五星級。 嗯 ，OK， 咁啊冇辦法啦，咁啊選擇咁起碼要個炮房㗎，係咪？咁我咪星期六日或者星期五放工就即刻拉上去啦。咁啊住三日，咁有四日咧就俾我契妹個妹住啦。咁樣算唔錯啦，係咪先？咁當咁啊成日我喺度。都溝到女啊！仲有一樣嘢喎，我細妹咧有時咧會真係問一啲佢嘅朋友，或者佢喺 disco 識得嘅女仔。 嗯， 喂，我有個大佬㗎，佢都幾疏爽嘅嚇咁樣你肯唔肯啊？喂，佢不斷幫我傾咗幾件女呢幾樣嘢翻嚟，我係可以診嘅。 嗯， 嚇呢個故事都唔講住 ，OK？ 有故事一陣間講。咁我第二個一路住湖背嘅咧，因為咧嗰陣湖背咧向西啦，湖背啦。 咁全部咧都係一啲有倉裏嘅。 係。 咁我再重新解釋一下倉裏係咩啦？倉裏就係喺啲出租屋嘅地下下面，咁有幾個鋪，有啲鋪仔，啲鋪仔入面咧就乜嘢都冇噶啦，得個 sofa。 嗯。 就坐滿曬啲性工作者，咁你就可以嬲佢啦。咁一日咧，我咁巧喎，我住嗰度咧，樓下就有三檔。 嗯， 三檔喎、哦，即係你知一個湖背新村咧，入邊咧，我諗大話話有四五十棟樓到啦， 嗯， 或者可能二三十咧，起碼都二三十棟樓到啦。咁、嗯、就係我住嗰棟啊，因為我住得比較入嘅嚇，咁、我住嗰棟咧，基本上已經有三檔， 嚇、 咁當然兩手不齊啦。咁有一檔我零舍熟嘅，熟到係點樣咧？咁、嗱、我講下價錢先啊，嗰層同而家都冇乜點交過價嘅，$85快餐。 嗯， 吓咁咧，咁我成日就得闲就落去，咁星期五夜晚放工咁样一翻上去嗰头，因为都夜噶嘛，啊食完饭，咁跟住我就喺个啲铺仔度咧，就拣件女上去搏噶啦。 哇，$85啊！ 系啊，一 Q 百五。 哇！ 唔好意思啊，而家都系嘅，其实 系咩？ 我讲十几廿年前个价又系，但佢都通常会开价开贵啲，贵啦，开$300啊，$350啊，咁样即系有可能平到你，如果你真系识讲价嘅，平到$100都得嘅。 嗯， 吓、即系一 Q 可以平到咁，咁啊嗰个成日去啦，我去到熟到系点样咧？吓、嗰个老板又靓女咧，就会同我个细妹讲，因为佢识我细妹啊嘛，佢、话喂，嗌你个朋友，我哋有新女啊，叫佢今晚过嚟试啊咁样，咁我细妹咧自然喺 QQ 咧，就我香港 QQ 就我就同我讲，喂。楼下鸡叔叔，我哋嗌鸡叔叔啊，鸡叔叔，有新女、叫你上嚟玩咁、样，咁佢咁啊，我话得啦，我咪上嚟啦，咁样，咁我就话大概话，我可能9:00食完饭上嚟啦，上到嚟啦，咁样叫佢见新女留定俾我啦，咁佢每次咧都会留啲新女俾我噶，即系因为你知道我真系中意假一次噶啦，唔中意假两次噶啦，即系冇翻桌噶啦，咁、即系两手不齐。即係有啲咧，嗱，我有冇試過彈過咧？我試過彈過嘅，但係99%我都唔彈嘅。彈俾我嗰件咧，我彈一次咧，一次嘅啫，就係嗰條女，我一睇個樣子就知道佢未夠稱。 哦， 靚妹嚟嘅，咁你知我啲，唉，我點會？ 我諗嗰陣時有好多未夠稱啦，係咪啊？ 可以咁講啦，但係其實湖背新村唔算係多呢啲，唔係出名做呢啲嘅。 嗯， 湖背新村出名女多。 OK， 同埋啲女就唔算太老，佢唔似向西咁，向西咧就出名靚女多，但系就身材好啲啦。咁如果你話羅湖村嗰啲，羅湖村嘅出名有似啦，係咪先？咁就湖背路咧，即係樂園嗰度個湖背新村咧，就係、幼齒同埋呢個靚嘅中間度啦。 嗯， 即係佢啲女就唔算最靚、但係就唔會話就行幼齒。咁、其實某某程度我幾中意嘅。OK。咁啊每次都係㗎喇。咁啊嗰個老闆呢，我話哎我嚟啦，係咪有女呀、有新女呀、咁當然呢，有時新女呀做緊嘢啦。得你等陣 ,ok, 咁呢你返上返屋企先。咁呢我嗰件女搞掂咗之後呢，我就叫嗰件女自己上嚟你度。 嗯。 哇你呀，自動波到咁嘅話聲聽。咁我有時會點樣呢，甚至乎我就睇都唔使睇。咁点解我睇都唔使睇啦？的，如果你成日嫌三嫌四睇呢睇路，咁下次佢就唔会咁即系有新嘢，未必会介绍你啦。咁所以有时咧，猪头骨我都会近，即系除咗靓妹之外，除咗太靓妹之外，我唔近之外咧，佢有时俾猪头骨我都近嘅。咁但系当然咧，猪头骨都唔会太猪头嘅。点解？因为佢会即系，因为我都系长期熟客嚟噶嘛， 系 先？我帮衬咗佢差唔多都有一年嘅，咁样即系有成日帮衬啦，差唔多个礼拜都帮衬啦，咁形成咗又熟啦。佢又知道我叫牛哥哥嘅，牛哥哥嘅，牛哥哥点啊？咁样最后搞完啲女啊？点啊？我 OK 啦，我见次话 OK 喎。喂，但问翻你嗰阵时啲女嘅打扮系咪点讲啦？靓啲啊？鄉村啲啊， 通常化妝化 唔係好識化 嘅，係啊，唔好識化，因為化到都撞曬色咁樣啦。 我怕， 而且當時嗰啲女咧，亦都好中意裝腔作勢嘅， 哦， 即係成日 set pack 嘅。 咁而家都係啦， 都係啦， 呢個一向噶啦。 但係我冇問題噶嘛，你知啦， 我知 道，你知啦，我中意高瘦平衡，完全冇問題噶嘛，咁啊，成日喺嗰度玩啦。咁嗰個年嗰、那個時代咧，我就好少去唱斜 K 嘅。 咁、嗯啊、當然啦，我喺當時咧，我哋喺住喺湖背啊嘛，湖背對面咧就係樂園路啦、嗯，啊，即係食飯食嘢喺度啦。其實樂園路咧以前有一間叫金剛卡拉 OK 嘅。 嗯、 啊，咁依間卡拉 OK 咧就係啲細場嚟嘅啫，咁啊專飲啲假酒啊，通常都飲假酒啊，咁啊有啲經驗可以講下嘅。咁、嗯、因為我係嗰時喺湖背玩啦，咁樣又識一班女仔，即係我妹啲 friend 啦，咁樣咁啊成日 disco 玩，我都係招巴噶啦，我招巴佢哋噶啦。 嗯， 啊咁其中一個女仔咧就落咗去金剛度做知客， 係 啊，佢其實呢條女都開頭諗就介紹我溝嘅， 嗯 ，OK， 但係咧我見到佢又係唔係好，即係當時我廿九幾三十。咁嗰條女呢大概係十八九歲到啦咁樣，咁我覺得嗰時候都唔啱 channel 啊，但幾靚㗎喎，咁佢跟住去咗做知客，咁我話唉死啦，佢做知客做下自然屌好快就、做埋坐台啦、 啊、 我真係烏鴉口嚟嘅，冇耐嘅就俾個經理氹撚咗佢做小姐啦，咁佢一做小姐唔即係唔使溝啦，係咪先？唔使溝咁可以揾佢喎。咁樣我就第一次去嗰間金剛卡拉 OK， 嗯， 啊咁啊訂台，我就同啊啲朋友去啦，咁樣都係嗰啲香港式嗰啲，成日落 disco 玩個集，喂啊得，我有件女咩啊，我想搞啊，不如一齊捧場啦，咁樣咁啊，喂嗰陣消費好撚平嘅啫，嗰啲當時嗰啲卡拉 OK 係點樣嘅咧？以前我哋而家點歌你就知啦嚇，又有手寫又有剩啦，係咪先？嗰時候點歌咧仲係入密碼嘅，係啊，每一首歌就佢俾一本嗰啲歌譜俾你， 嗯， 嗱嗰啲歌名隔離咧就有幾個 number，、 嗯、 你要打幾個，即係而家好似我哋個 keyboard 上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七八九咧， 我知係啦，係每一首歌咧，例如假設張學友每天愛你多一些咁計，咁啊有個碼噶嘛，07463，香港嗰陣時咧都未係呢個時代，即係未係 New Way 啊、加新紅嘅時代，嗰陣時仲有好多單一兩間卡拉 OK 都係咁樣做嘅， 咁啊就要撳嘅，當時咧就有嗰時候就啱啱係 DJ 嘅興起。即係有個 DJ 幫你撳嘅，咁你當然啦，你可以慳翻啲錢。嗰時候 DJ 俾100嘅啫嘛，而家俾真係俾200啦。啊 ，DJ 你慳翻 DJ 錢咧，你可以自己撳嘅。啊，但係我咧點唔到嗰首歌喎，我唔知點解嘅。 哦，個 system 嘅問題。 係啦，咁就唔好理佢啦。咁樣，咁當然啦，咁啊上到去 好多 嗰件女，見到嗰件女，咁女其實嗰件女咩名我唔記得咗啦。咁我叫做唔好啦，叫做又叫小妹啦，好嘛？ 哇，你都好嘢喎，即係岔開少講，哇！即十九幾年嚟，屌你啲女啲名咧，有陣時你都會記得，真係好難。 有時記唔到咯，咁呢個我覺得我因為佢通常我好簡單嘅啫，通常嗌佢小妹， 嗯， 啊梅子，阿美智你好，小米你好，有先啲啊，小美，所以我每一個女仔通常都嗌小妹嘅，咁呢個其實我做個方法嚟嘅，咁阿芝阿周咪而家契埋佢啦，但係我冇契細妹啦，得一個啫，係嘛，咁啊。咁咪容易記囉，啊妹子你好，妹子你好，小妹你好，咁樣通常我都咁啊，多個假設啦，我嗌返佢小妹啦，其實好似係好似嗌小妹呀，咁上一上去啦，上一唔上又自可啦，上嗰時候真係，因為其實我都係幫佢訂台嘅、幫呢個女仔訂台，小妹訂台嘅，咁樣但佢因為我哋成班朋友上去㗎嘛，咁一般見到佢呢，佢都略為尷尬喎，咁、因為佢因為曾經呢都見過唔止一次啦，咁亦都啲朋友都話咁就介紹俾我溝㗎嘛，即係如果我溝到呢，即係佢唔使出嚟做啦、但你知道我嗰份人㗎啦，係咪先，我唔會溝㗎嘛 ,ok? 咁我坐完之後梗係例牌呀，梗係租房瞓啦，唔係例牌上我屋企瞓啦，係咪先，咁即係過癮啫，玩嘅時候已經係即係唱下 K 呢啲嘢都冇乜癮㗎啦，你知道我即係一坐低冇耐呢件女幾靚下嘅，咁已經硬啦，係咪唱咗喇喇喇，唱一陣間買一單，嗰度好撚平，平到幾多錢我唔知啦，因為我只可以去過一次啲金剛，咁、跟住呢就咁上去診啦，診嗰時候我記得嗰間場呢係行緊147制嘅，咁即係嗰件女個小妹就七九歲啦，咁當然咁診完一 Q 之外，咁過咗攬住瞓啦，咁跟住傾偈啦，咁你知㗎啦我啦，咁我實扮曬好可能感性啊，其實我都幾鍾意你㗎，咁樣跟住傾傾下冚家仔又喊，屌你喊嗰次逢係呢我之後呢就 佢真係喊㗎， 即係話佢咁佢意思都係啦嘛，如果我溝佢，咁佢咪唔使做囉，唔使俾人瞓囉，係先咁樣，咁我咁喊唔緊要，我又問下佢，喂點解你無啦啦做咗下知客會過嚟做小姐嘅，冇啊，個經理溝佢啊。 唔扑街啦，惊你沟得，佢沟得你，沟得其他啦。即系经理基本上某程度嚟讲咧，就扯皮条嚟嘅。吓咁啊，但系当然唔接佢一条女啦。咁嘅，其实咁啊，咁啊，跟住点样咧？其实我就唔知噶啦。吓，因为佢因为无谓再揾啦，费事俾一啲假嘅感觉俾佢啦。其他女嗰种，我就会啫。呢件都话晒都识噶嘛。咁啊，吓咁啊，唔紧要啦。咁啊。即係除咗呢一次之外呢，跟住呢我就好，其實除咗喺下面快餐同埋嗰次卡拉 OK 之外呢，咁我住湖背嗰幾年呢，通常呢就係、是、玩呢、這個disco 嘅，加上有細妹介紹啦，咁我又講嗰一單幾個人嘅 case 喎，咁呢幾次唔係我細妹，係我細妹嘅朋友，其實我又搞過啦，即係靚得俾錢啦，嗰時候好撚平嘅，我俾五嚿嘅，每件都俾五嚿嘅啫， 過嘢 即係用張圖波就五嚿啦咁樣，咁我又講其中一單俾你聽，咁呢個俾我波咗，佢介紹另外一件女俾我識，咁通常呢，因為其實點解呢，因為佢介紹得俾我呢，我就會醒一嚿水俾佢，醒就我契妹我已經收唔少一嚿水嘅，咁呢個就咪因為就收一嚿水介紹我識，咁開頭呢佢話啊牛哥你知唔知阿麗啊乜麗啦，咁我名我費事講啦，乜麗啦咁樣，咁佢可以㗎喎，咁樣咁我話黐線啦 ,friend 搵熟，因為其實佢玩咗好多次，玩咗差唔多有半年㗎啦，佢都冇諗住即係佢係靚女嚟㗎，佢靚到我唔敢溝，佢靚到點樣有少少似陳慧琳，但當然佢肥咗陳慧琳少少啦，咁樣咁我話咦咁咁其實嗰次係點樣呢，嗰次呢就佢嗌咗阿麗啊乜麗出嚟，咁啊一齊食飯啦，咁樣跟住佢知下敲下乜麗去廁所，咁其實已經隔定㗎啦，佢去廁所佢咁嗰個女仔呢就問我，喂你搞下乜麗啊，我同你傾好㗎啦，跟住我就同佢講話黐線啦，唔好咁講啦，一熟㗎嘛，熟㗎嘛，一熟就廢撚事啦，咁樣咁跟住呢咁走撚咗，我去揼骨啦，咁跟住呢嗰、那個介紹嗰個女仔呢就叫阿燕嘅 ,ok, 阿燕就打電話嚟，牛哥有冇搞錯啊，俾張好牌你又唔識相，我話你講笑㗎真係話，咁唔係啦，五嚿水得㗎啦呢件女，我係咪呀，咁我即刻骨都唔揼啦，第二日都係瞓洗第二日啦，就唔再即係唔喺個骨場流連啦，即刻就嗌咗佢出嚟再食飯啦，夜晚食因為晏晝食飯啦，一食飯就瞓喺佢屋企。即係阿燕嘅屋企，咁啊佢因為呢個女仔咧，呢個乜麗咧，同阿燕咧就住喺同一間屋度兩房一廳嘅，但係辛苦咩咧？佢係住六樓，咁去完之後，咦係啦，咁一路咧，其實呢個乜麗咧就一路咧同我有一個好長好長時間嘅曖昧嘅關係嘅，咁當然每次俾錢啦，即係有時你知我又出嚟玩㗎啦，咁有時都要玩下，玩到自己冇乜錢噶嘛，咁呢個女仔點咧？二百又收。100又收，300又收，咁有時當然有時鬆動啲，我會 俾鬆啲啦， 俾鬆啲啦，就唔係 exactly 一定500啦，因為好似如果我上次係俾200嘅，跟住我就再下次咧，我咪可能俾個800啊，或者800蚊到啦咁樣。咁點解同呢個乜麗冇咗個關係咧？就因為有一日使曬啲錢，我咪剩翻100蚊到啦。咁啊，仲有張嗰啲儲嚟車票嘅，咁夠翻屋企就算啦，咁樣咁啊，我嗰100蚊做完咗，哇，我冇錢嘅喎，不過100蚊你收唔收啊？佢話是但啦，咁樣 OK， 咁是但啦，俾咗100蚊佢，等於冚家產嗰張100蚊紙咧，假嘅，啊撲街啦，跟住我嬲諗到撲街，跟住以後咧就唔再俾我去同佢再有拉撚啦。咁冇辦法啦，咁唔緊要啊，冇拉撚啫，咁我一直我都會去其他 disco 玩咗嘛。咁樣即係嗰時候呢我哋就喺 disco 好奇怪嘅。有啲女仔就啱啱喺其他地方過嚟冇人冇物嘅。咁呢你求其一識到佢呢一執佢就走㗎啦。咁當然啦，有啲女仔搏你溝佢啦，有啲就搏你一次。但嗰啲吞有時都有時都唔使畀錢㗎。咁呢我有一次我又講緊 case 俾你聽，講緊 case 就係我契妹喺 disco 執到件女出嚟，執㗎，你話執返嚟㗎啫呢女。咁係點樣呢，喺 disco 就會一條，佢話呢條女呢好似以前講過叫做鋼牙，因為佢係箍牙嘅。即係錫佢呢就好似錫鐵閘咁嘅。我即係聽 ,ok? ok, 以前講過，好多年前講過㗎啦，不過嗰時候就唔係那些年。咁呢個女仲撚奇怪。 咁佢執返嚟㗎啦，咁樣就冇乜朋友啊成啦，咁成日黐住我契妹，我契妹黐咗兩次呢，佢就介紹我俾我博啦，咁我當然第一次我就俾500啦，咁越俾越熟，有時俾300，有時俾200啦，咁樣但都唔緊要。咁咧有一次咧好奇怪咧，就係咁嗰個鋼牙啦，我假設叫鋼牙啦，嗰條女，呢個鋼牙咧就上咗去我細妹間屋度，即係我住嗰度啦，咁我未翻嚟嘅，跟住佢問我細妹，啊牛哥幾時翻嚟啊？咁我契妹應該嗰時候大概係6-7點到啦，我細妹打緊麻雀，咁啊。牛哥啊，我諗都要成10點先返嚟㗎，咁樣你等唔到就先走啦。跟住嗰個靚妹呢，就嗰個鋼牙點講呢，啊咁我等埋佢先。喂，當時我係俾200-300㗎啫，已經係玩到佢俾200-300。咁即係佢肯連幾個鐘頭都等我。咁啊咁又照診囉。咁呢啲係我一個喺湖背嘅玩法啦。咁仲有一單 case 啊，我覺得幾搞笑。原來湖背呢有一個地方呢，咁名我唔開啦，咁係一間髮廊嚟嘅。咁我如果講可能我咪會知㗎啦。我假設個名叫做大紅燈籠高高掛啦，好冇咁呢間場係一間髮廊嚟嘅。咁有次呢，嗰時候我仲有頭髮㗎嘛，嗰時候咁梗係成日都係一洗頭平10蚊、15蚊洗個頭㗎嘛，成家又去洗頭。咁洗下頭囉，咁嗰啲女就會漏你揼骨㗎啦。咁我話好揼骨囉，咁樣。跟住呢揼下呢，嗰條女就話喂，不如搏嘢啦。跟住話嘩，我呢度係乜嘢嚟嘅呢？隔離係個板間房嚟，因為佢啲嗰時啲骨牆，嗰啲髮廊附設嘅骨牆呢，揼埋骨嘅啲係個板間房嚟喎。咁張床又細張喎，因為嗰啲係中式床，好細張。嘩，唔係呀嘛，喺呢度搞。佢話唔緊要㗎，我哋有暗格嘅。咦，暗格？咁聽到都好撚過癮啦，暗格係咪先？咁跟住原來呢，喺嗰間骨嗰間髮廊上面呢，有個角仔，嗰個角仔呢根本企唔到人㗎啦，你只可以佢喺張床喺度嘅，你基本上你坐喺張床上面呢，你頭都差唔多掂到個天花板㗎啦。咁你要行一條木嘅嗰啲打橫嗰啲咁馬樓梯呀。 唔知 咁樓梯上去嘅，咁上去咧，佢就自自然然咧就可以搞噶啦。咁佢收你3嚿，喂，嗰、那個玩法好撚過癮嘅。你試過喺間髮廊嘅一個角仔，嗰、那個角仔係得咁大嘅啫，係得間一張床，咁就係其實乜嘢都擺唔到噶啦。咁啊閂埋，如果將個門閂埋咧，嗰啲趟門嚟嘅啫，閂埋趟門咧，你喺出邊你基本上你見唔到佢係一個角仔嚟嘅。就是暗格 嚟嘅， 密室嚟嘅。但你知道通常他們都是木板做的嘛，是不是？但你按的時候呢，他就會有些聲出現的嘛，你知道床又黑的，那些不是算床那些。總之有些那些女，但那條女啊又不是很夠膽嗌的。你知道正值我成年的嘛，是不是很撚診得的嘛，那些時候是不是？我診出來攀攀聲㗎嘛，又啪啪聲，我睇咗嗰件女啦，死忍難忍，又唔敢嗌得大聲，喂，嗰次都幾過癮嘅，咁 但係隔聲咪好差囉，其實 好差，所以嗰女仔都冇嗌嘅，但我懷疑呢，我啲啪啪聲呢，嗰樓下呢嗰啲人沖洗緊頭嘅可能會聽到，甚至可能會有啲震動嘅，因為佢係一個嗰啲木板做嘅，搭咗一個角仔出嚟。呢次又係一個幾過癮經驗，因為嗰時候好簡單啦，你洗個頭15蚊，你捏埋骨30蚊，但係呢你去剝嘢呢就250喎，淨係嗰 Q。咁其實呢嗰條女又唔靚嘅，但係呢我就想試下個暗格，我喺試過之後咪算囉。咁而家呢間牆呢喺湖背路仲係喺度嘅，但係而家入面係咪做緊呢啲嘢呢，我就唔知啦。 Okay。 咁事完玩咗咁多樣啦，咁樣你知喺湖背內係我一世人喺大陸玩得最開心嘅日子。因為呢嗰時候呢喺啲 disco 呢，你可以隨時拉件女走。即係只要佢只要冇仔巾，你就可以拉得走㗎。咁而且呢你俾又得唔俾又得嘅。不過我自己本身我就會俾下啦。咁就大概呢個環境呢我就玩到有成年幾兩年㗎啦。咁直至我唔住就搬咗去水庫為止。咁當然啦，水庫亦都有水庫另外嘅玩法啦。咁呢啲呢就留返下次嘅那些年再傾啦， OK？ OK， 拜拜。 拜拜。